你好，我是李浩双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和街体有哪些不同。作为专栏最后一个模块的答疑文章，我想是时候总结一下 Tomcat 和街体的区别了。专栏里也有同学给我留言，询问有关 Tomcat 和街体在系统选型时需要考虑的地方。今天我也通过一个实战案例来比较一下 Tomcat 和街体在实际情况下的表现，帮你在做选型时有更深的理解。我现在概括一下 Tomcat 和街体两者的最大的区别。大体来说， Tomcat 的核心竞争力是成熟稳定，因为它经过了多年的市场考验，应用也比较广泛，对于比较复杂的企业级应用的支持也更加全面。也因为如此， Tomcat 在整体架构上比街体更加复杂，功能扩展方面可能不如街体那么方便。而街体比较年轻，设计上更加简洁小巧，配置也比较简单，功能也支持方便的扩展和剪裁。比如我们可以把街体的 session handler 去掉，以节省内存资源。因此街体还可以运行在小型的嵌入式设备中，比如手机和机顶盒。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开发一个 handler 加入 handler 链中来扩展街体的功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Hadoop 和 Solr 都嵌入了街体作为 web 服务器。从设计的角度来看， Tomcat 的架构是一种基于多级容器的模式，这些容器组件具有父子关系，所有这些组件都依附于这个骨架，并且这个骨架是不变的，因此我们在扩展 Tomcat 的功能时也要基于这个骨架，因此 Tomcat 在设计上相对来说比较复杂。当然 Tomcat 也提供了较好的扩展机制，比如我们可以自定义一个 wave， 但相对来说学习的成本比较大。而街体采用 handler 责任链模式， handler 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，街体提供了 handler connection， 帮助开发者方便的构建一个 handler 链，同时也提供了 scope handler 来帮助开发者控制 handler 链的访问顺序。关于这部分内容，你可以回忆一下专栏里讲的回溯方式的责任链模式。说了一堆理论，你可能觉得还是有点抽象，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压测一下 Tomcat 和街体，看看在同等流量的压力下 Tomcat 和街体分别表现如何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通常我们会从吞吐量、延迟和错误率这三个方面来比较结果。测试的计划是这样的，我们还是用专栏第36期中的 Spring Boot 应用程序，首先用 Spring Boot 默认的 Tomcat 作为内嵌式的 Web 容器，经过一轮压测以后，将内嵌式的 Web 容器换成街体，再做一轮压测，然后比较结果。为了方便观察各种指标，我在本地开发机器上做这个实验。我们会在每个请求的处理过程中休眠一秒，适当的模拟 Web 应用的 IO 等待时间。 JMeT 客户端的线程数为100，持续压测10分钟。在 JMeT 中创建一个 Summary Report， 在这个页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统计指标。第一步，压测 Tomcat， 启动 Spring Boot 的程序和 JMeT， 持续10分钟。以下是测试结果，结果分为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吞吐量、延迟和错误率，第二部分是资源使用情况，这两部分的图片你可以返回文稿查看。第二步，我们将 Spring Boot 的 Web 容器替换成街体，具体步骤是在 pom.xml 中的 Spring Boot Start Web 依赖修改成文稿中所示的样子。之后编译打包启动 Spring Boot， 再启动 JMeT。测试结果请返回文稿查看，我在文稿中换了一张表格来对比 Tomcat 和街体。从表格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，街体在吞吐量和响应速度方面稍占优势，并且街体消耗的线程和内存资源明显比 Tomcat 要少，这也恰好说明了街体在设计上更加小巧和轻量级的特点。但是街体有 2.45% 的错误率，而 Tomcat 是没有任何错误的，并且我们经过多次压测也是这个结果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Tomcat 比街体更加成熟和稳定。当然由于测试场景的限制，以上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 Tomcat 和街体的真实能力，但是它可以在我们在做选型时提供一些参考。如果系统的目标是资源消耗尽量少，并且对稳定性要求没有那么高，可以选择轻量级的街体。如果你的系统是比较关键的企业级应用，建议还是选择 Tomcat 比较稳妥。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 Tomcat 和街体的区别， Tomcat 好比一位工作多年比较成熟的工程师，轻易不会出错，不会掉链子，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不会轻易做出改变。而街体更像是一位年轻的后起之秀，脑子转得很快，可塑性也很强，但是有时会犯一点小错误。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，也欢迎你把它